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领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浙江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中巴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相继亮相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演出季。今晚指挥家史蒂芬·马尔泽将与上海爱乐乐团共同奏响作曲家叶小刚的《草原之歌》。中山音乐堂第八届紫禁城古乐季今晚开幕，将呈现三场风格独特的人声演唱音乐会。今晚波兰拉姆拉古乐团将为古乐剧揭幕，两件从未在中国舞台上出现过的乐器将惊艳亮相。早期羽管键琴和拨片早期鲁特琴都是音乐家根据14世纪的文献和绘画雕塑在现代复原的。5月6号中山音乐堂将迎来法国音乐家纳塔利·斯图茨曼执棒的奥菲欧55室内乐团上演极致人声巴洛克盛宴音乐会。5月27号的收官演出，古乐大师唐库普曼将携手荷兰阿姆斯特丹巴洛克合唱团演唱巴赫的两个四声部、五声部合唱曲以及勃拉姆斯的作品。舞台剧《一句顶一万句》今晚开始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一句顶一万句》原是刘震云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戏剧版《一句顶一万句》由牟森改编并执导，以曹青娥的多舛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途径。田沁鑫执导、韩红作曲、谭维维、郁可唯主演的音乐剧《阿尔茨记忆的爱情》今晚登台保利娟。热恋当中的女孩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逐渐失去记忆，男友不离不弃为她找寻记忆。小动物童话剧《小动物嘉年华之梦幻世界》今天开始在中国某剧院上演。这部儿童舞台剧集结了小狗、小熊、猫、鸟等50多只萌宠，在不伤害小动物天性的前提下完成剧情，而滑稽小丑与舞美灯光也会给孩子们带来惊喜。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芭蕾舞《天鹅湖》今晚登台世纪剧院。这部极具俄罗斯风格的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体现了高度的表现艺术和芭蕾舞技巧，将观众带入极富个性色彩的俄罗斯芭蕾舞世界。电影《沙漠之茶》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是意大利电影大师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相对不为人知的作品。影片改编自保罗·鲍尔斯的小说，配乐由日本著名作曲家坂本龙一操刀，描述了二战后撒哈拉沙漠迷离风景当中一对夫妻的情欲迷局。文化节目《信中国》第七期今晚在央视一套播出。本期节目，黄磊将开启一封满怀父爱的家书，陈建斌将念读一位教官写给子女的信件，钢琴家朗朗将念读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信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 南风三级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那么目前呢，本市还处于重污染的黄色预警当中，白天扩散条件不佳，空气质量差，外出呢请大家做好健康防护。那么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气温骤降，请大家注意增添衣服。不过呢，由于下雨，空气质量将会得到明显的好转。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不打太极，来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每周五巅峰会啊，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会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说一下关于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的消息啊。因为已经开始几天了，大家可能陆陆续续都看到了这个闭幕式之前精彩的各种论坛、各种活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呢，将在4月22号，也就是后天周日举行闭幕式。同时呢，十大天坛奖这个也将一一的揭晓。当晚的8点到10点，这个大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啊，北京文艺广播也将跟随着我们的这个天坛奖，跟随着北京国际电影节全程转播电影节闭幕式的盛况。转播期间呢，将连线闭幕式的各环节的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以及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相关的负责人啊、知名电影人啊，他们都会出现在节目当中来介绍本届的亮点。届时呢，独立影评人小爱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也欢迎大家关注。 这个4月22号本周日啊，这个有三大北京关注的盛事啊。第一个盛事呢，就是晚上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啊。另外在下午还有两个盛事啊，还一个是咱们这个诵读小站啊1周年的活动啊。还有 赶上快到读书日了嘛。 对了啊，因为4月23号就是读书日啊。当天咱们也有一个现场的活动，在直播间呢，我和这个神秘从来没有在直播间露过面的贺林啊，跟大家在直播间来主持这个活动啊。 好， 这是第二大盛事。还有一个 这都不耽误嘛，这个是依次进行的嘛。 对对对， 对吧？ 中间还夹了一个盛世啊，就是四点有戏的周末版，剩下一个啊，盛世嘛。 我大天哪！ 啊、张帆也凑合着，反正跟我主持，还继续主持这周末版啊，凑合听吧。 好。这个 希望别被淹没在那两大盛世当中啊， 凑合事儿一直是你强项啊。这个 开玩笑啊， 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呢、因为明天我还将有全天的采访，是在国际饭店，和我们的配音论坛的各位老师们要去取取经。那么说到这个配音，说到咱们的国际电影节，其实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这次国际电影节呢，我们除了这个电影节当中的展映之外，很多的佳片呢也是如约而至。因为刚刚好赶上这个国际电影节来的很多电影啊，据说在这两周都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比如说上周我们提到的那些来自国外的啊，这个像狂暴巨兽啊，像我们知道还有这个湮灭这样的科幻作品。那么本周呢将迎来一部这样的佳作，说起来呢它在二月份和三月份已经在国外上映过了，那但是对于很多动画迷们来讲，对于很多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影迷们来讲，他们应该是非常欢迎这部电影的到来。 这个电影厉害了啊，首先它是一个取了一个特别日本化的名字啊，叫犬之岛。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大家可能联想起来就是刚才赵亮说的这个浓浓的啊他们的风，是吧？ 哎，确实啊，讲的也基本上特别像是。 突然就想到另外一部犬夜叉。 这跟那两回事儿啊。 名字啊，有时候你为什么会对一部作品感兴趣？你看到的是汉字，你看到的这个字形带来你的一种视觉的冲击。 对。 对不对 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啊，这个。 我刚才提到了他的一部作品。 对。 犬之岛的导演。就是。 威斯安德森，就是这种布达佩斯大饭 店 的， 大家记得吗？那时候电影真的是那是惊艳的作品。 是啊，你说一个美国的导演为什么拍一日本电影呢？其实这个电影 他当时还拍的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呢， 这个复杂的程度相当复杂啊。这部电影来势汹汹，先给大家说一下它的首先具有的话题标签吧。啊，这是威斯安德森导演自《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之后，时隔九年再次执导定格动画。已经在第68届，就是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不仅担任了开幕片，而且拿下了最佳导演奖啊！这也是布达佩斯大饭店之后第二次获得柏林电影节的奖项。 这个导演呢是很厉害，在全世界都拥有众多的影迷粉丝。 没错， 这次呢，这个电影是姗姗来迟。然而，这个电影呢，刚才赵亮在说标签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标签， 还有一个重要的标签。 对 啊，就是昨天哈、这个电影的片方。这个发出了一个，这叫什么呢？这观影指南、 观影指南，观影指南很普通啊。我们可能是有些电影比较复杂 观影指南， 对、就是， 但是这个好像不太一样， 他不让上北边去啊。 嗨， 叫指南嘛，说这个《犬之岛》不是一部常规的合家欢式的动画电影， 对 啊， 动画电影，但是不是常规的， 对，不建议12岁以下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观影经验不足的大朋友来观看啊。我一看这个电影的介绍我就生气了，他讲了一个12岁的小男孩前往垃圾岛寻找爱犬，然后呢 观众 不让12岁的看， 对，12岁以下的看， 哎， 对吧？ 对对对、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元素是不是也勾起了您的观影的兴趣呢？这样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马上要连线我们的重要嘉宾。其实呢对于这部电影我和赵亮都是陌生的，我们只是通过一些介绍和他的幕后故事花絮来了解他。 内地公映是今天 从昨天的零点已经开始、 之前可能大家在电影节的这个展映环节是看到过、 那么这部电影刚才说过了，有看过的朋友， 哎， 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来自咱们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专家汪艺兰，他据说对这部电影还是有更多的了解， 是吧？哎，艺兰你好，欢迎加入咱们今天的巅峰会。艺兰你在吗？艺兰、 我在。张亮好，赵亮好，听得清楚吗？ 听着清楚 清楚 啊。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哈？犬之岛。 是的。 而且 柏林电影节的时候看了。 就是你是在柏林看的，是吧？ 对。 这个是吧，我跟张帆就表示了一下仰慕之情。 就是我们一般，我刚才跟张亮说，我们看的时候是加上那个东西的啊，你看的时候把那个东西去掉了，把中文字幕去掉了。 戴眼镜看。 是吧，其实你看的是原版的作品，对不对？ 好像进入中国也没有删减。 其实对，我们只是差异在于我们俩要看那个字幕。 看中文的字幕，对不对？是这样，一兰不开玩笑了。刚才提到这个犬之岛的时候，因为它有众多的标签， 嗯， 它也这次呢引起了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导演的粉丝们的关注。那这次在中国的公映今天刚刚开始，能不能先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儿观影的感受？另外也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剧透的啊这方面的介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好不好？ 嗯嗯嗯，好的好的。这个《犬之岛》这部片子是绝对不会让韦斯·安德森的影迷失望的，因为他非常的韦斯·安德森，他还沿袭了这个导演的一贯的视听风格、叙事风格、配乐风格。就是整个观影的过程，当时在柏林电影节那个首映的时候，是整场欢笑不断，然后会心的那种感觉和那个化学反应不断的这么一种感受。 嗯， 然后这部片子呢，它我也挺理解的，为什么是不适合中国的十二岁的小朋友看，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看，它里面会稍微有一些对于就是一点点的暴力，一点点的性暗示。所以我在想，这个片方它还是很周到的，因为其实咱们还没有分级的情况下，小孩进去看呢，其实也还好，但是。他这个提示了一下呢，他就会让很多死忠粉他有一个更舒适的观影环境，他不会再出现是周围有父母不断的在哄孩子啊，或者跟孩子解释啊这种嘈杂的声音。 嗯， 然后这整个这个看这个片子呢，他能会更有趣味。 嗯， 而且它里面的有日语，然后而且估计咱们中文版的这个日语它是没有字幕也没有配音。 嗯， 然后它就是故意让你听不懂，这样子你看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狗的视角，因为狗在那里面是听不懂人话的，大部分的野狗是听不懂人话的。 嗯， 那我们就在猜，那你说日本观众看他是不是就是 就没有这种感啊、哦？就没有这种感受了？不， 正好是调过来，他只能听懂人的是人的人言是吧？ 嗯， 听不懂授语啊。 对对对，还挺有意思的。嗯， 那一兰，刚才你说了这么多，越来越是勾起了我们对这部电影的兴趣。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类型叙事方式，就是在寻找失落的一种物件，或者是感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动物。 嗯， 就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他去了一个垃圾岛上，然后他这个时空背景是设定在20年之后，日本旁边的一个垃圾岛上去寻找他的小狗狗，然后那个狗狗是被他的叔叔那个市长给抛弃到了那个岛上，当然这背后也牵涉到一些政治隐喻和政治阴谋。 嗯， 就是说是猫犬大战啊，然后日本的那个当权的那个政府是代表猫的势力， 嗯， 所以他就要把狗全都赶到那个垃圾岛上。 哦， 嗯， 那个小男孩就去寻找他心爱的那个狗了。 嗯，所以在这个找自己的爱犬的过程当中，有一系列的冒险的故事，和这些垃圾岛上的狗狗们结成了一些同盟，也进行了一些这样的沟通，所以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犬之岛，它的一个探险的或者说一个奇幻的故事，对不对？ 对对对，你总结的比我要好，要完整。 这个我们也是看到很多资料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呢来之前呢，是在北美那边已经公映过了。 嗯， 所以一兰，你预计一下，在中国公映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导演的粉丝们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你觉得对普通观众而言，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吗？ 我觉得对普通观众而言也是非常好看的，因为它节奏也很快，里面就是幽默和笑点不断。 嗯， 而且画面就是大家都知道韦斯安德森他虽然是个金牛男，但是他是超级处女座性格的一个人，就画面非常的对称。 嗯， 让所以就是你就看他的那个美术啊，还有他定格动画那个动物的毛发呀、啊、还有里面很多很逗的那种画面，他有特殊的韦斯安德森的幽默，这里面就普通观众看也绝对能看懂，而且绝对看完之后非常嗨，看完之后出来。 嗯 嗯 哦， 好，那这部电影，这个你已经给我们把看点都说了啊，还好你没有剧透，对吧？今天就公映了啊。其实此前在这个北影节来进行这个展映环节的时候，据说是获得了叫大 V 们，微博大 V 们100%的推荐啊，说是口碑也非常好啊。 一兰也在当中，可能 是吧啊。那我们就这个拭目以待，看看它的票房表现如何啊。好吧，那谢谢一兰啊，这个今天我们的巅峰会啊，跟我们一起巅峰一下啊。 最后问一下一兰，咱们的这个第三度嫌疑人现在还是在长线的放映当中是吧？ 谢谢关心。 嗯， 地上的嫌疑人还没有下线，还在放映。 嗯， 啊， 嗯， 所以如果喜欢看想看的影迷也欢迎跟我们联系，跟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联系。 嗯， 当地如果没有排片的话，我们帮你联络排片。 啊，那我也来个观影指南吧。第三度嫌疑人也是有点巅峰会的意思是吧？啊，那里边也比较巅峰的问题啊。好，感谢一兰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儿。哎，好， 谢谢， 再见。嗯， 好，哎， 刚才一兰给我们介绍，这是看过的人啊，因为他就有更多的丰富的视角，丰富的一些理解当中的概念。嗯，那事实上，这个犬之岛呢，这个故事，按道理说，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的这种印象是，好像是给孩子们看的，因为他有小男孩，有狗狗。 嗯， 这是在有狗狗的动画作品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设定。 对，这肯定会带孩子看嘛。 嗯， 啊，而且这个很多狗奴、猫奴们、猫奴们、啊、 铲屎官们，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再有，就有的人他不光是只属于一种奴，对吧？他既是狗奴又是猫奴。 哎，咱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咱们同事里边有吗？ 哎，对了，而且不说这个家里同时养猫和狗了啊， 嗯， 这个我特别那个对他们的处境啊 表示同情，深切的 对 同情 啊，就是分别有养过猫和养过狗的经验，就我本人也是这样啊。你会 你是养过 猫和狗都养过，那都有过这样的。 没有同时的吧？ 没有同时， 要同时就巅峰会了。 对对对啊，这个其实有感觉，这个动物它们这个大体的性格共性的一种差异啊。 嗯， 这个现在尤其是这种宠物文化也比较发达， 嗯， 所以大家可能一股脑的都想去看看这个电影。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因为我看到电影当中它的那个宣传海报啊， 嗯， 我就觉得这个电影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说治愈系的啊，不是郁闷的郁哈， 嗯， 就是治愈系的，让你看完之后，哎呀，就是就不行啊，哭的不行啊， 嗯， 喜欢这小狗啊，还真不是那样。 它不属于我们说到的一条狗的使命啊， 哎， 不属于我们说那个在日本的那个 啊， 就是那个故事改编成 对 美国故事之后， 不是忠犬八公吗？ 对，忠犬八公的故事 不是那样， 不是这样的。 它那些狗啊，看起来个性十足，一点也不是那种就是萌态温暖，不是那种感觉。甚至有那眼神冷冰冰的啊，就那种感觉。 哦哦哦， 所以就是有一种怪咖范儿， 嗯， 啊，这种感觉。 嗯 啊， 好，我们说到这里呢，先让大家通过声音来感受一下。可能有些朋友在不同的一些环节或者场合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然而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没有听说过《犬之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看看这个各位的英文听力哈，啊， 嗯， 听一听这个故事到底是如何开始。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20 years in the future, an outbreak of dog flu rips through the city of Megasaki. Mayor Kobayashi issues emergency orders. Trash Island becomes an exile colony. The Isle of Dogs. I don't think I can stomach any more of this garbage. Exactly. Same here. I've lost all of my pride. Atari Kobayashi, you heroically hijacked a junior turboprop XJ750 and flew it to the island because of your dog. I've got a crush on you. We get the idea. You're looking for your lost dog spots. Does anybody know him? No. Will you help him, the little pilot? Why should I? Because he's a 12-year-old boy. Dogs love those. Biscuit dog. This is my new favorite food. Dogs are being held on a miserable island. Somebody is up to something. Nobody's giving up around here, and don't you forget it. Spots, if he's alive, may very well be living as a captive prisoner. Are you willing to accept Atari as your direct master to serve and protect his safety and welfare with all courage, loyalty, and friendship? I can do that. If we get separated, which we are, rendezvous at the causeway. And not our leader. We'll find him, wherever he is. We'll find your dog. Fetch it. Good boy. 总之，从这个音乐的风格来讲，其实还是比较独特的，跟我们一般来听到的那些关于狗狗的故事不太一样。 嗯， 啊，这个《犬之岛》从拍摄之初呢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它当中的这个阵容啊非常强大。因为我们知道动画片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谁给它配音。 嗯， 刚才说了两点啊，跟一兰连线的时候说到有一些语言是不翻译的，有一些呢是故意做成，就是狗狗是听不懂人类的话的，那么把狗的那个吠叫的那个声音呢是通过我们的人工翻译到字幕上给你看，而不是狗真的在说话。 嗯，这个想法是比较独特的啊。 那么这个电影之所以受到好评与它非常杰出的配音阵容也是颇有关系，是吧？ 据说那个他们弄了很多个班底，是吧？ 嗯， 像这个复联的班底也来了，是吧？ 哎、 然后这里你看，我说复联啊，这个大家不太相信，斯嘉丽·约翰逊是给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个狗物是吧？ 嗯嗯、 叫豆蔻的一只狗来配音。 嗯，嗯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位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到，昨天我们提到《奇异博士》的时候， 嗯， 《奇异博士》里面有一个奇异博士他老师， 嗯、 那法师叫古一法师嘛， 古一法师， 著名的演员蒂尔达·斯文顿， 嗯， 他在这部电影里，在《犬之岛》里也给，同样很相似的一个角色配音，这个角色叫先知。 嗯，先知， 好、啊，这是复联阵容。 复联其实复联还有一个前复联阵容嘛、 哎，还有谁？ 爱德华·诺顿也算。 他演过 绿巨人啊， 而且最早的绿巨人， 哎，就是这个，我觉得那个还是特别好看的啊。 对对对， 那一集绿巨人嘛， 是 啊。 除此之外呢，这里面有杰夫·高布伦，有小野洋子， 嗯， 还有这个我们熟悉的日本演员渡边谦。 杰夫·高布伦也是复联里的呀，上一次雷神当中有他呀， 有他， 有他呀，啊，就是把那个索尔抓到那个岛上去嘛。那也是把索尔抓到荒岛上去了。 哎，你觉得奇怪还不奇怪啊？这是福克斯探长东公司发行的，他怎么用了迪士尼的这么多人？ 演员跟那没关系、啊，演员跟那没关系。 事实上，我们说到这个配音阵容，刚才提到的，如果您不太熟悉，然而如果你喜欢，你也适应咱们的普通话配音的话，这回普通话的配音阵容， 嗯， 也很独特。 哎，现在大家绝对不会看不上普通话配音阵容了。 嗯， 为什么啊？我们有《声临其境》这样的节目。一出来之后， 这广告做了 啊！说哎呦天哪！哎呦，原来这配音演员都这么厉害，是吧？啊，这看他们配音简直是一种享受。 嗯、 为什么当年我们就错过了那么多、 嗯、 这个普通话配音的外国电影呢？ 嗯嗯嗯。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时段呢，留点时间给大家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呢，有关于咱们今天推送当中说到的这个。所谓叫高龄动画片啊， 嗨， 非低龄嘛，就叫高龄了， 好， 12岁以上就高龄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动画片其实我们这几年见到的也很多， 嗯，给大孩子看的， 对、 嗯， 给大孩子看的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另外呢，也要问问大家，关于狗狗的这些动画作品，你记得的最独特的一部，你最喜欢的那只狗出现在了哪部电影里？ 嗯。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等待各位来继续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互动、啊、 嗯，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犬之岛当中的这首英文曲目，叫做 I won't hurt you， 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I'll take a spaceship and try and go and find you. I won't hurt you, I won't hurt you, I won't hurt you.Rainbow, how good it is to know your lightning. Strike me with your lightning. Bring me down and bury me with ashes. I won't hurt you, I won't hurt you, I won't hurt you, I won't hurt you.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笸箩，愣讹我半袋白面。 您犯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姓的是玛丽亚。 他姓玛丽亚，我姓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估计有不少朋友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到今天就应该伴随着这样的音乐，有一场不太寻常的观影了。 嗯，这个《犬之岛》啊，这个是又一部。这个讲跟狗有关故事的啊，这个狗狗电影这两年啊不断的上映啊，每一次都让人这个忍不住啊泪流满面，是吧？ 感人的有很多。 哎，这宠物电影，但是这一部呢好像是很不相同啊，发了一观影指南，12岁的以下的孩子们不要来看了。 这让你想起了很多最近这么几年的有一些就是电影方的提示。 没错，这个我就想，哎，幸好我超过12岁了，虽然我还很年轻，是吧？ 超过了没几个月，是吧？ 去年的大护法也是就自己给自己分级了，是吧？也是这个有这样的提示啊，那意思小孩别来，你们也看不懂啊。还有一些画面看了不太舒服。 其实有很多的国际上的优秀的动画作品，我们说有成人像的。很多这样的作品呢都在各位的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可能曾经遇到过，有一些故事呢它可能比较的暗黑一些，它的画风包括它的节奏，它的故事的那个指向性都不是给低龄的孩子们看的。 对，其实动画呀它确实是这个给人以梦幻感，是吧？尤其现在这个制作技术这么的先进哈，只不过呢有些电影是给小朋友们看的，有些电影呢是给高龄小朋友们看的。 高龄 就我被我们暂且称为叫高龄动画。 高龄动画。 哎， 今天的高龄动画呢，看看各位是不是也看过其中一些，跟我们说说能不能咱们碰撞出一些火花来啊。因为原来我还有一阵儿真是迷上了别人传给我的一批这样的动画片，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动画短片吧。有的呢特别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性。没有我们看到这个普通的动画片那样，就是从这个叙事的角度来讲不是那样的作品。但是呢它依旧有非常独特的非常不一样的那种色彩的表现，还有呢真的就是那种所谓的玄幻故事，甚至你知道那种恐怖故事，也可以在动画的作品当中呈现。 其实咱们国产动画现在的这个国产动画的这个市场吧，早已经不是啊就是喜羊羊灰太狼熊出没打天下啊，当然熊出没还是有着自己的影响力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就是说各种各样类型的高龄动画已经是层出不穷了。 对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画江湖嘛，这里边这个就是有很多叫什么所谓的叫软暴力嘛， 对 一些软香艳啊这样的画面， 其实跟给不同的年龄的朋友们看， 对， 不是给这个低龄孩子们看。 哎， 包括其实我们说到历史题材的一些动画片，你这太低龄的孩子有时候看不懂嘛， 看不懂， 这都属于这样的一个领域吧， 就好像你能看懂似的。 对啊，我特别能看懂关于外星人历史的。哎，这个 这是一个讨论的角度啊。其实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配音演员，咱们的普通话配音演员非常的优秀啊，优秀到啊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是有多么优秀。要不是前一段时间这综艺节目，可能大家还不太能够注意到啊，这样一大帅哥是吧，演那么多青春的形象的，居然在配音方面这么样的有他的积淀啊，甚至于说当他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敢相信他的声音化妆能力太强了。 有人们先听听他是谁，他和他分别是谁，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两位配音员在《犬之岛》当中是配了两个主要的角色，他们俩本身也是非常知名的演员，来自《声临其境》当中的合作。 兄弟，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见到我为什么要跑？ 因为我讨厌你。 讨厌我什么？ 讨厌你的一切。 那你讨厌我比我讨厌你更严重啊，我只是讨厌你的脑子笨，说话没逻辑，做事情欠条理，清醒时犯糊涂，喝醉时更糊涂，家里脏得像猪窝。 闭嘴， 你出来我就闭嘴。 我不会再上你当，我再也不给你做饭吃，你给我多高的职位我都不要。 我没有职位给你，但我身边有个位置给你。 你不是说你讨厌我吗？你不是说我很特别吗？我知道你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菜而已。 我喜欢吃很多人做的菜，但没有对那些人说过刚才那些话。 那要是我不会做菜了，你还喜欢我吗？ 我不知道啊，我想象不出来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做菜的你。 就好像我想象不到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犯错的你，因为我没有办法选择，只喜欢你的优点，不喜欢你的缺点。你明不明白啊，顾胜男？我根本没有办法选择谁不喜欢你。 这个如果没有看《声临其境》的话，你一定会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喜欢你》。如果看过那部电影的话，你一定认为这个人就是金城武。 嗯啊，确实很像， 对方就是周冬雨。 嗨 啊，事实上，这两位演员通过另外两位演员的声音的演绎，一位达到了就是极其的相似啊，因为底下的欢呼声基本上就来自于对这位演员的演绎，太像金城武了。 嗯， 那怎么学出来的呢？有这本事，这就是著名的演员，朱亚文。 朱亚文啊， 他的对手宋佳。 对。这两人的这个可以说是叫神还原吧，这样来说啊，尤其朱亚文学那个金城武的那个，他的就金城武普通话的那个尾音有点发硬的那个感觉，学得特别好，音色也极度的去靠近了， 对，劲儿劲儿的啊。这两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在《犬之岛》当中，一位要为首领，就是狗狗当中的首领配音，一位要为这个当中的狗狗当中的队伍当中有一位演员狗狗，据说在再邋遢的环境里面，他都是光鲜亮丽的，叫做豆蔻的一只狗狗配音。 哎，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两位配音呢，为什么会选择他们来配这两个角色？这也是在导演在整个创作的这过程当中，有他们的非常非常重的倾向性。而对于两位演员来讲呢，这个配音我是不知道这两位是不是给动画片大量配过音，我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啊。因为我知道的朱亚文基本上是演的角色多一些。 对对，配音的作品好像不太多。 这样我们来听一听这两位都是如何理解他们所配的这两个角色，也让大家来提前走进一下我们普通话配音版的《犬之岛》。 首领是一个表面上有一点点，不苟言笑，然后有一些暴力倾向， Stop licking your wound， 有一些不愿与人亲近，但其实他内心是对爱有着莫大缺失的这样的一只狗。明显感觉出来，导演不希望就是我们在配音的时候把这种所谓的失落感啊、情绪上的那种遗憾啊过度表达。 这里我 好，我们来听一听他是如何配这个角色的啊。听到的接下来的这短短的非常珍贵的几句就来自于朱亚文配这个首领，你听听这个首领说中国话是什么样子。 晚上可真好，会找到他的，无论在哪儿，只要他还活着，你会找到他的。 是朱亚文啊，首领。有首领范吗？ 还行， 老大 还可以啊。 来我们听听这宋佳，宋佳配的是豆蔻。你听这名字啊，人是豆蔻年华。比那芳华还年轻。 好吧啊，听一听 听一听。 他特别的像光一样的出现，很女神，很高冷，然后你听到他跟首领之间的对话，你觉得他的所有的表达是很克制的，关于情感的，关于他自己的，关于他身世的，关于未来的，他都是很克制的一种表达。 来，我们听一听他是如何表达这个克制的。 就凭他是12岁的男孩，小狗的最爱。 我劝你还是别喝这水，里面全是有毒物质。 我可不是小狗，宝贝儿， 不用替我操心。没事，那就晚安了。 这是宋佳的短短的几句配音的台词。如果去看中文版配音的朋友，就会跟他们的声音相遇了。 哎，这个感觉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比较自然的， 很放松啊。 对对对对对，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配音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了。 对了， 是吧？ 啊， 好，刚才说过了配音，是不是各位也会选择中文版的去看呢？说到这样的一部电影，这样类型的电影，刚才这个一直勾起了我旁边这位的兴趣，就是他曾经被一部电影打动了，想要找一只狗来养，结果一直也没有找到这只狗来养，是吧？我说这只狗也在找你，找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没有相遇 啊。 赵亮是特别喜欢狗的，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认识你开始，你没有养狗了，是吧？ 没有没有，对。这还有一段不堪的历史，不跟大伙说了。 我的天哪！我们愿意听一下。 曾经有过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过养狗的念头啊，但是呢，被我妈以一种非常大众的方式啊，把这种念头给我扑灭了啊，就说人都养没养过来，养什么狗？相信很多母亲都有这样的回答吧，对吧？ 过去嘛，那个年代， 对，就是那样啊。 现在可能有些朋友是担心说，狗狗可能会对婴儿有影响啊，或者对家里面可能造成卫生的一些影响， 是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但是我的确是因为一部电影爱上了一种类型的狗啊， 而且你由这种类型的狗又爱上了这很多描写狗的作品。 确实。 你到底喜欢哪种狗？ 这个先说电影吧。这电影是这个叫做《灵犬雪莉》 啊，他其实他有这个动画片也叫这名，也有这个电影，我是没看动画，我直接看的那个电影，他就是在这个法国的一个山区啊，然后就有这么一只狗，这就狗的类型是大白熊啊。然后这只狗呢，其实它就是感觉啊，感觉就是野狗啊。然后由于长时间的啊，体型比较大，长时间也不洗澡啊，特别脏， 喜欢这样的。 然后呢，它就可能伤过人啊，伤人之后呢，这个当地的人就想抓这只狗，下什么夹子，但是当地人觉得这是就是怪物，你知道吧？后来就有一小男孩，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孩童的稚嫩的这样的天真的心啊，他就发现了这是一条狗，他把这狗拾到打扮一番之后，哎呦，哎，特别温顺的一条大狗， 而且又漂亮， 哎，就成为了自己的好朋友了。 说到这样的这个，就是被人视作怪物的狗，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部来自蒂姆波顿导演的作品，叫做《科学怪狗》。 科学怪狗，对对对对对， 科学怪狗那个气质比你说的这个怪多了， 对， 活过来了， 这不可能。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你却做到了，你的确做到了。 放心， 斯巴西，你在这儿啊？ 你还好吗？ 这是什么火箭？ 让我过去！我就知道，这是那男孩已经死了的狗。啊！那是二少的假发，我这部队哪儿去了？ 一定是被他杀死了！ 被杀死了！ 抓住他，杀死那怪物！ 波顿导演的作品这种风格是比较常见的啊。 哎，这个科学怪狗啊，它好就好在就是他们通电之后居然没穿越，你看看，嗨，死而复生， 通常设定 啊，就是一只狗死了之后啊，通过实验给它又复活过来，然后它就变成了一只科学怪狗，而且人类对它有很多误解，它明明做好事儿，把这个给它栽赃，是吧？这是蒂姆波顿导演的眼中的狗狗。那么在很多其他的电影当中，狗还是有不同类型的。说到这个狗的电影，我们小的时候看这迪士尼动画作品的时候，其实狗有很多，是吧？这个猫和老鼠里面有狗， 有啊， 这史努比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狗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你比方说拍狮子王的那位导演应该叫明可夫，是吧？明可夫导演有一部电影，也是这个写狗狗的，这个那部电影当中的狗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这样，我们通过两个片段来听一下两部电影当中的狗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先从这部《闪电狗》开始。你还记得那个叫波特的狗吗？那个家伙也是被改造过的。 博尔特。 好狗狗，是我的好狗狗。 画风就变了。 佩妮，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爸爸，你怎么了？ 我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亲爱的。爸爸这几天可能回不了家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也不要回去了，佩妮，听见了吗？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你不会孤独的，有波特陪伴你。我已经把它改造了。 这只小狗跑这么快啊，就真的应该不能翻译成波特，就直接翻译成博尔特，没有比它快的啊。 这是一种类型在电影当中的狗啊，也是怪狗，对吧？还有一种怪狗呢，它善于收养人 啊。这是什么狗啊？ 听听这个。奢华顶层公寓， 这里住着世界上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天才。哦，对不起，被你看到我在练瑜伽。你觉得我应该做下犬式，对吧？我的名字叫 Pibordi。 既然我们要相处一段时间，那么我就来稍微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在我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就明显与众不同。我努力适应， 不谢谢， 可从来没成功。我渐渐长大，看着一个又一个跟我同龄的小狗被他们的新家人领走，可是由于某些原因，没人要我。 来吧，宝宝，去捡树枝。 这就是明可夫导演的那部《天才眼镜狗》。 天才眼镜狗， 他不是收养了个小男孩吗？因为没人人类喜欢他，没办法，我只好收养你们一个小男孩了。 这配音好像是等号是吧？ 黄渤，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